第二种是觉得主儿女存着谦恭的心，在主话语面前安静等候主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来领导，来教导掌管传承的人口，越过这个软弱，将主你自己的真理教导你自己的百姓。主要好让我们明白神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单纯怎样的心来回应你，奉耶稣名求，阿门。下面的几周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信息是关于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他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称他为真儿子，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写书的时代是在他在使徒行传28章，大家记得他被囚禁在罗马，后来被释放以后，他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来牧会。以弗所是使徒保罗在那里还有3年多的时间，是得到使徒保罗非常重要很长时间的教导引导的城市。他把提摩太和亲爱的属灵的儿子留在那里牧养，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够回到以弗所，所以写了这封信来教导年轻的牧师提摩太，他的助理，来告诉他对神的认识，对教会事工的认识，对自己侍奉动机的认识，对教会领袖的遴选，以及对将来那些要在或者在他们中间的假教师一些教导错谬的教导的一些提醒。提摩太前后书非常的丰富，帮助我们不但认识这些错谬的教导真理的教导，他也帮助我们看到如何作为主的门徒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将我们的信仰活现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告诉我们应该跟年长的我们应该怎样相处，跟年幼的应该怎样相处，跟姐妹跟弟兄我们应该怎样相处，这些都是非常清晰非常详细的，好像父亲对儿子一样来告诉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相处，信仰生活侍奉以及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生活化，也是非常让我们读起来非常亲切的两卷书。我们今天来思想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7节，在这个前面的背景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他传讲错谬的教导，那些律法靠着律法来遵行得到救恩的途径，还有一些家谱啦那些荒谬的言语，他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些事情不能够产生真正的信仰真正的得救。然后就在这个背景当中，他告诉我们真正他所传荣耀的福音，大家可以看1章11节那里，他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他提到假教师那些错误的使用律法，律法也是好的，圣洁良善公义，但是如果用律法遵循律法来赢得神的救赎，那就是错用的律法，所以这是那个时代非常严重的错误。当然在提摩太的时代保罗时代还有其他的异端，用一些禁止嫁娶好像很虔诚禁欲，但是其实却违背了神的诫命，他是把人的遗传人的传统当作神话来教导，那些错谬的教导。还有那时候第20世纪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的诺斯底主义在1世纪已经开始出现了端倪，也是告诉说有些人会得到属灵的一些特别的知识，这群人自称是属灵的精英，在教会内他们得到特殊的启示特殊的知识，那诺斯底就是知识，希腊文是知识的意思，这些人特殊的知识可以通向救恩。保罗传讲的十字架那还不够，耶稣死不够，还要加上特殊的知识，这些还能再加上犹太的希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混淆在一起一些假教师的教导。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是荣耀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当我们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 们要一定要立好我们的根基，那根基就是福音。基督徒伦理的基础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稳固的伦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特别的思想这位神是施怜悯的神。然后对这位施怜悯的神在救恩当中显明出来的，然后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这位神，这位神怎样怜悯。所以你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圣灵也在你心里做工，能够引导你来思想你个人的救恩的路上怎样蒙神的怜悯。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第三首诗歌听到许多弟兄姊妹非常带着一种激情啊，带着一种情感来唱的这首歌，是非常合宜的。诗歌来提醒我们很惊奇，我真是惊奇，像我这样的罪人，神竟然拯救我。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来思想这段信息，然后看看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借着这段信息对这位神怜悯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将来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里面与主性同行的历程里面，来看看我们如何来回应他是可以的。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面是第一个信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在他的救恩上来彰显他的怜悯，在他的救赎上来彰显他的怜悯。他从第十二节，十二节跟其实后面十七节都是他一种非常感激、非常赞美，对神的感激赞美，来好像前后呼应啊 ，inclusive 十二节跟十七节前后呼应的。这个整个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他对神充满了感谢，对神充满了赞美。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到后面是将荣耀归给这位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这都是看见他内心对神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他感谢什么呢？他感谢神赐给他力量，感谢耶稣基督赐给他力量，以他有忠心。这地方保罗不是说他自己真的是有多有忠心，他说神没有嫌弃我这个人，考虑或者当作认为我有忠心，就派我来服侍他。所以这地方派他服侍神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是蒙神特别的拣选差派到外邦人中间做外邦人的使徒。那神也特别的怜悯他，他自己知道他是个不配的人，但因为我们自己在思想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神托付给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特别会提到说，神给他一个二章三章里面都提到的奥秘，这个奥秘在远古时代已经在众先知里面隐藏的，但是在使徒保罗身上将它显明出来，就是神也乐意将他的救恩启示给外邦人。所以在使徒保罗时代，这件事情是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享受独特的宗教的权利、独特的地位，外邦人不洁，外邦人地位像狗一样不配。所以犹太人有宗教良好的一种有宗教优越感，但是使徒保罗蒙神的启示告诉他的同胞，也告诉外邦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蒙神的拣选，当时神已经在隐藏在先知里面的信息，在律法里面的信息已经有了，福音要传到外邦，以色列人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这件事情要借着教会启示出来，然后他领受了这个启示，并且自己被差派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从人的思维角度是一个放式的革命 paradigm shift。 大家学科学的人都知道，那个科恩是很有名的科学哲学家，他说在科学发展的路上都有一些原来的一些物理化学的理论，对一些自然界的描述，后来发现观察出来新现象不能够满足这些，就突破了这个定律，就是某些规律以前研究的，后来发现突破了它，然后就开始又需要新的理论。但是保罗这句话不是一个新的理论，他是神给他渐进的新的启示，告诉他这个神也拯救外邦人，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托付，他心里非常的感恩，也深感不配，是神给他的力量，侍奉托付他。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经文当中，保罗这里面好像告诉我们许多人特别写见证一样，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怎么蒙神的怜悯，然后我以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大家受洗的时候，我都是告诉刚受洗的弟兄姊妹，你要写，不是写三段，不是三段论或者八股文啊，就是写三个方面的内容。你们认识主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怎么认识主的？认识主以后有什么改变？我们来看看保罗过去。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是如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蒙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这地方讲的他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告诉他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过去是亵渎神的人。亵渎神就是没有尊敬神，没有把神当作神。但是大家再仔细想想，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啊。保罗是很热心侍奉神的，大家还记得他拿了大祭司的手谕，要把那群当时的异端分子，信耶稣的一群异端分子要斩尽杀绝。他是热心侍奉耶和华神的，怎么是亵渎神呢？当使徒保罗没有在大马山路上，还没有被复活的基督关照的时候，他只看见他侍奉的是他的祖先所留给他的一个宗教的传承，就是犹太教的一神论、一神教。他坚定相信那是个真理，所以他很热心的侍奉。那怎么说是亵渎神呢？大马山路上他蒙关照，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所逼迫的那个耶稣原来就是复活的基督，原来就是他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那时候他的神观产生很大的一个激荡，相信独一耶和华真神，但是这位耶稣又是复活的基督，他向保罗显明了他显然是神，而且他才想起来对耶稣说了很多不敬的话，然后逼迫耶稣的门徒，这些都是成为他亵渎神。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使他真正认识到他原来是亵渎神，于是他就明白过去是一个非常愚昧无知，在那时候他以为非常热心的，甚至狂热，在人看来侍奉独一神教的耶和华真神，但是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是他没有明白的。所以大马山路上复活基督的关照对他来说是个放肆的，一个思想上、神观上一个放肆的革命。他才知道相信独一真神跟敬拜耶稣基督原来是没有矛盾的。当然你从今天的角度，大家知识分子会思想相信独一的真神，那耶稣又是主，这显然是不是你现在很容易整合的。但是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也没有觉得需要必要来解释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这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神学家们、教会的领袖们来思想敬拜基督这件事情跟相信独一真神中间有没有什么理性上怎么整合，因为这个原因就发展出来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做的神学家坐在那里思想三位一体，然后再盖一个三一神学院，不是这样的。它是敬拜基督的教会生活当中是个事实，然后促使这些教会的思想家们去思想敬拜独一真神跟敬拜基督之间既然没有矛盾，那这位神我们对他要有更深入的了解，显然不是原来中间的误解，只是独一真神以后耶稣就不是神了。那我们大家知道常常会有两个人敲门，有一群人，一部分是摩门教以外，另外一群人叫耶和华见证人，到今天仍然在蒙昧当中，我们称他为异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这边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就有几个 派遣的人里面，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告诉我，给我小册子说，牧师啊，他给我小册子，我看了第十章都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再仔细看，有一章里面有问题，他其他九章问题不是太大。有一章关于耶稣基督那章，他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有一个开始，隐藏在很多很多，而且他不会强调这一点，他会跟你讲，神的创造的伟大，将来神的救赎的美好，都会讲这些。你听起来好像跟教会讲的差不多，但是耶稣基督是受造有一个开始，这是远古的亚流的异端，反对三位一体。使徒保罗在这地方，他蒙光照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热心的侍奉耶和华真神，但是却不明白他所逼迫的却是真神基督。他借着逼迫耶稣的门徒，他也是逼迫了耶稣。这是他在大马色路上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原来这位被钉死的耶稣是复活的基督，我逼迫他的门徒就是逼迫他。所以他讲到亵慢神、亵渎神，他对神不敬，特别基督。对耶稣基督他不敬，他逼迫他的门徒，他还辱骂人，辱骂人，我们这边新国际版翻译成 violent man， 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这辱骂人是一件，他不只是暴力，其实他还是侮辱别人，自高自大，就是羞辱别人，羞辱别人，侮辱别人，而且以这个为快乐。但是从以前看，保罗好像没那么坏，他还是好像带着一个良心在那里侍奉神，怎么这时候他是这么看自己？这就是我们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很大不一样的看法。有人看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你看，其实奥古斯丁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也属于很先进的一个年轻人，非常有学问，也过那样的生活，也是一个说风流才子的生活，不算特别过分。但是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是在他蒙光照以后悔改以后，重新再来诠释解读他过去生活，从信仰的亮光下看的时候，才看见过去那样的败坏。他甚至年幼的时候去偷梨，偷梨都不是为了偷吃，都是为了、就是偷完了鸟偷那个快感。但是这个如果没有悔改，他没有意识到我偷梨的快感都是罪。蒙神光照的奥古斯丁重新再看过去的生活的时候，他整个忏悔录都是在神面前一个忏悔、一个敬拜、一个见证。看重新再解读过去的生活的时候，保罗看自己是原来是亵渎神的，他不会认为自己热情侍奉神的，他原来是逼迫人的，逼迫耶稣的门徒，他还是非常傲慢的，侮辱别人、羞辱别人。残害神的教会，什么神教历史基督教里面就是残害，好像那种牲畜，好像那些野兽一样，用的那些词很暴力的去残害神的教会，把基督的门徒抓起来定案把他处死，还不够，自己还不够，还从大祭司拿到手谕赶到大马士革，赶到别的地方把耶稣的门徒不要抓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蒙耶稣光照以后，蒙神光照以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然而，这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保罗这地方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啊，他的蒙神光照以后，发现这么败坏的一个人，这么一个狂热的宗教徒，这么一个迫害、亵慢神、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这样的人，然而还蒙神了怜悯。大家都知道怜悯的意思啊，怜悯严格来说跟恩典有小小的语义上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基本上同一个意思。怜悯是指你该受的审判神没有给你，这是怜悯。就像做父母的孩子做错了，神怜悯你，父母怜悯你的时候就没有给你当受的审判，那个叫怜悯。你有不知道你没有开车遇到 那种怜悯的意思啊，可能不太多。有一次我开到马上那边拐弯，那地方有一个 stop， 拐弯的时候我通常没车的时候右拐就不太停稳，因为没有车嘛，右拐有 stop sign 就很好。后来孩子告诉我，孩子说美国的孩子上课很严格，他说右拐也要 full stop， 全停完了再右拐。哎，我就以前不知道，我自己看的时候再去考这一点我就不懂，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右拐是红灯的时候必须停完了才可以拐，我以为没有车的红灯也可以拐，被警察抓住了。 看见红灯了吗？我说看得见。你还是过来了。我说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错了。那时候还不知道，孩子还没有告诉我，孩子很认真受过美国的考车证。我真是，我看见红灯了，我也看见没有人了，我就又拐了。后来他看见我还真的不知道，后来他说给你个 warning， 因为边上刚好是警察局就在边上，你知道42拐到45那拐到那 Old Halfway Road 那边嘛，警察局就在边上。哎呀，他看见我还真的无知，看样子开车的年纪也不短了，但是无知啊。他最后说好了，给你个 warning。 哎呀，我那天就一路上回来很感恩，以前我开到警察局那边就有点害怕，现在不害怕了。我说：“哎呦，我还存在这样的人，我今天要拿一个罚单是应该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红灯原来要停下来才可以右拐，我以为红灯没有人也可以。给我一个怜悯，给我一个警告，没有罚过款。哎呀，这个警虽然是警告，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哎呀，我要记住，这个是红灯要 full stop 全停满了才右拐。但是那天我忘了怜悯，而且我怜悯是在不知道的时候。”但是警察不会说你不知道我就给你怜悯，不会的，会不会？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也是会给罚款的。那天他要给我一个罚单是应该的，我本该拿罚单，他没给我，那这个叫怜悯。那怜悯也是恩典啊，他免去我罚单的这件事情。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他给我们。你拿工资不叫恩典，你该得的。但是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哎，有一个特别的恩赐礼物，那是不该得的。那时候你就知道是恩典。所以恩典跟怜悯常常在圣经里面连在一起。神的怜悯就是他借着他看到，你看使徒保罗看见自己这么败坏蒙神的关照，但是神居然把救恩临到他身上，不但如此，还差派这样的人去把福音、把启示给他，然后把福音传给外邦。他身上现在给他很多的能力。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把他当做神来拜，连宙斯神像的祭司都下来拜他，和巴拿巴把花圈拿下来来献祭给他，说明他身上有能力。他不只是嘴巴说说，哎呀，我们关照了他蒙神的怜悯、神的托付，然后用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传的道。但是他想想过去是一个什么人，那么败坏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对神的怜悯是蒙神关照的时候才看见自己那样的败坏。他称自己是罪人中间的罪魁，他是罪魁，罪魁就是罪人的罪人中间最坏。你看第一往下看19-15节那里，他是罪魁。他蒙怜悯的两个原因，这地方最重要的原因是神他自己。然后他说他下面的原因是他那时候不信不明白，他不是故意抵挡神，他真的是不认识神，他以为服侍耶和华神就是他热心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不认识基督蒙神的关照，所以神怜悯他。如果信了主的时候你后面还抵挡悖逆，那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并且他怜悯的第二个原因是要给后来那些得我们救赎的人做榜样，彰显神的忍耐。第二个原因，彰显神的忍耐。什么忍耐呢？就是使徒保罗这么晚给人的人，这么逼迫神的教会的一个人，居然神忍他那么久，没有一刀把他下来，显明神的忍耐。弟兄姊妹在圣经上面看见神的忍耐很大，是吧？有人说旧约的神很暴力，好像啊动不动就擒神就灭神，其实神非常有忍耐。神对埃及人有400多年中间的忍耐，亚伯拉罕在那里的时候430年在埃及，其实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楚，神没有把他一下把。那他们带出来实在马上降到埃及身上，对。因为神在预备这群人出埃及的时候，亚摩利人他们在迦南那边七族，他们罪还没有满盈，他们那边是败坏的，他们还没有坏到可以被灭的地步。所以你看神全方位的工作，这边给法老机会悔改，另外一边迦南的审判还没有到时间，是神是非常有忍耐，而且神在中400多年中间预备以色列民族。也预备他第三任救赎者，第三任救赎者摩西，花很多时间来忍耐、调教，因为塑造一个领袖。所以这要行神迹，很快就把以色列人带走，不需要这么麻烦。但是在摩西身上，你看40年在旷野， 四旬人在米甸的旷野塑造他的信心，然后他知道哦，原来要依靠神，不要靠自己。然后旷野四十年，母亲原来自己完工了四十年生活，去生等候神很有忍耐。母亲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不断背逆神，神也是非常有忍耐，警告派先知警告再警告，先知被害被杀被羞辱。好，然后请神就让亚述来北国灭，让巴比伦来南国灭，然后神就存留一些余种在外邦的土地上，使他们醒悟过来，他们回来再建造城墙，来建造他的圣殿，什么圣殿，和重建以色列的敬拜的生活。这些都看见上帝的怜悯，而且在两约之间也是接近四百年的时间，沉寂的时代，没有声音了，没有天上来的启示。但是最后，神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有个时间在那里，时候满足的时候，在埃及第四章那里，神就将他的儿子显出来。所以你看，神在历史中间，你看神是非常对悖逆的子民是非常有忍耐。保罗说，他自己的蒙恩得救是要显明上帝对他是何等忍耐。过去的保罗是那样的一个亵渎神、辱骂人、逼迫人，但是他蒙神关照是在大马色路上蒙神的怜悯。这样的一个人蒙神关照的时候，他回来，最后他神救赎他之后，托付给他使命，称作他成为使徒，并且把外邦的福音成为外邦的使徒，用他建立教会。有人这样说：耶稣福音只传在巴勒斯坦一个小地方，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说，这位有位牧道友说，保罗比耶稣厉害的说，耶稣只传福音只在小地方，大马小地巴勒斯坦，保罗福音传到欧洲，传到地中海，整个地中海都在传，除了南边以外，从地中海北岸。保罗这么有这样的一个能耐，不是他自己的，他讲的是神给他，耶稣基督给他力量。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身上的救恩，大家可能也想看过一本书啊，就是《天路历险》，许多人都看过。本人约翰是因为他写了两本书，写了好多书，两本书是他没什么文化其实，但是这个人你看没有文化写出世界名著。在本人约翰或者约翰邦扬翻译不一样，在本人约翰身上看见的是一个不是有多大学问影响世界。是乃是他身上有没有跟神圣者相遇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个影响世界的人，他没什么文化。就像彼得约翰没什么文化，但今天很多人写博士论文，不知道彼得约翰拿了多少博士论文。更重要的不是他有哪些学问，乃是他遇见了神。本来约翰也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看到自己过去非常败坏，他讲脏话骂人。有一次他在街上骂人的时候，那个妇人，有一个妇人说，我们还是不要跟这个人往，这个人太坏了，这个嘴巴不得了，跟他往孩子一定变坏。后来成了家，太太还在怀孕的时候，他在外面花天酒地通宵达旦，是这么败坏的一个人。后来他接受了主，有一天他看圣经了，他灵魂里面非常的不安，非常的焦怯，他因为在最终没有真正的喜乐。后来神就告诉他，他说不是从罗马书，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不是很定义的，不是他奔跑的，乃是发怜悯的神。他发现救恩的主权在怜悯的神，看完了心里就是微微的安慰，但是又回到最终成乐里面的生活。本来又回到那里面的神，结果神不断的用话语关照，甚至有一群妇女，有一天他看到一群妇女在那里查经，里面有一种安详喜乐，那个生命他非常羡慕。他也看圣经，也去教会，但是里面过了虚假双重的生活，他是个寡民，他没有享受到那些真的神儿女所享受的那种跟神亲近亲密带来的甜美，那种安详。他看见别人有这些东西，但是他里面没有。最后他悔改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全然是他的怜悯，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罪魁蒙恩记， A Grace Abounding for a True Sinner 是罪魁蒙恩记，是他写的另外一本有名的书。 鼓励你有机会可以看华罗教堂的都有了。这样一个败坏的人，这样一个污秽的人，这样一个脾气真是属于性情上属于很自己看很烂的一个人，那不像阿古斯丁、保罗烂的烂，他也有学问的，那这个又没学问又烂的一个人，但是神拯救他，他拯救我们得救了后翻天覆地的改变，然后把自己这心中的历程写下来，成为一个最成为这样的传记，影响后人，特别他的天路历程，今天还在影响世界上。所以他最回蒙恩记就是用这一节经文十五节这里，他是在最回到蒙神祈祷的恩典，祈祷。大家都知道我自己的故事，我不用多讲。我以前也不知道我有多坏，我只觉得我是很认真读书的人，但是我内心很看不起基督徒，看不起一切的宗教徒，里面的骄傲自己不知道。其实出生很卑微的一个海岛上的很穷的一个，因为父亲生病穷中之穷的一个家庭，没什么任何骄傲自豪的资本。但是在学校读书读了读了，自己就骄傲起来，然后非常的刚硬也不知道，然后对基督徒真的心里看不起他们，我就觉得哇，真是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那里，不做点好好做点事，天哪，在那里，哎呀，读经，我把读经跟念经，佛教里面的都当成一样的事情。但是在1989年遇到很大的一种心理的危机，在那场危机当中，我发现没有任何的精神的资源可以让我度过那种危机，那种叫绝望。而且那个绝望不只是政治上的绝望，是一种生存上的绝望。生存是一种，我看了一些哲学的书，以后发现连哲学都不能改变。生存性的绝望，是一个没有不知道能活着干什么。那种痛苦不是说好像还要受到一些政治迫害，也没有严重的迫害到我个人，但是好像不是因为那场运动失去盼望，而是生存上绝望，自己看不到出路的时候。那时候那段时间，神怜悯让我来到了美国，在这里悟道。看到一群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台湾香港的基督徒，他们还爱我们这些大陆的学子，他们那种不可拒绝的爱和上帝的怜悯，借着这群人，让我的心在那里可以慢慢的坐下来跟他们探讨。虽然跟他们辩解啊等等，我内心还是很佩服这群人的忍耐，对我这种顶撞辩论、找圣经找茬，常常做这件事情。而现在我教会牧长也都温和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刚硬败坏，结果接受蒙神光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非常刚硬、非常顽梗。那以前是看不见的，也是蒙光照以后看见。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神后来还不招我去传道。你看口音又那么重，其貌不扬，口音那么重，真的不适合做传道。传道应该像可能像查理美军那样这种长相，又有口才，又有情商，又有知识，又有其他很多方面的素质，我都没有。但是神就怜悯我，这一点。那我们做传道的人不要有骄傲，传道人身上有很多毛病，这是好的，很多缺点软弱是好的，甚至他自己谦卑，然后别人也不会高看他，以至于我们传的时候还是传耶稣基督，更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这么个败坏的人，我们是救赎，还可以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去传神的道，你看何等大的恩典。第二，我们应该有了回应，应该将荣耀归给那位神怜悯的神。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四个性情，我就不一一的解释，我想容易理解。就是不能朽坏，他不受死亡的局限；不能看见，他不受空间的限制；永世的君王不受时间的限制。独一的，他是在独特的一个神与世界那些偶像。所以使徒保罗看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他的怜悯，神的怜悯的时候，他最后内心发出来，涌流出来感恩。敬拜这位神，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跟假福音不一样。假福音高于律法，自己有成就感。那些律法主义、一切律法主义的宗教都有个人成就感。但是真福音是蒙光照以后，看见自己的败坏、自己的可怜，然后需要上帝的救赎。于是我们内心发出来，只有对这位救赎我们的神、永世的君王，我们发出赞美。那这样的生命就是成为我们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命，真的是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敬拜他。第二个回应就是我们要对周围的人要有怜悯，当我们的肢体、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还没认识主、还 还在寻求的时候，不要说你这么刚硬这么久了还不信，神有忍耐，在保罗身上，在我们身上，不要好像传福音几次还没信，哎，你怎么还不信？我都跟你传这么久了还不信，你是不是神可能没拣选你？千万不要这样说。要笑的话，可能第二这个心里偷偷在想，这么传这么传都不信，神可能没拣选他，哎，这个胆子太大了。这是站在僭越神的位置上判断，显明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忍耐，我们也对配偶、对家人、对同事，哎，你有爱心传福音，千万不要随便判断。神忍耐我们这么大，我们忍耐一点点回来周围的人，所以要有怜悯的心肠，所以我喜欢有悲悯的心肠，就是我们为同胞祷告、为家人祷告、为周围人祷告的时候，要有天上来的悲悯那种心、那种怜悯，去塑造成一群感恩和怜悯，对神感恩、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神爱的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爱，在他在艰难的时代当中传扬福音，主啊，把生命之道传给自己亲爱的儿子，也是今天你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主啊，你是那位王有慈悲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和人败坏、和人污秽、与你隔绝的这种悖逆关系当中，蒙你的拯救。主啊，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看见神你自己的怜悯，也是忍耐在我们身上，也是显明给将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给后来的世代看。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给我们这样的主啊开启的心眼，知道应当如何将荣耀尊贵归给我们这位是怜悯给我们的神，同时也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对周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主啊，我们同事朋友还没有认识你，就帮助我们不站在就按你自己的角度来论断，而是有神一样的慈悲怜悯，就按长久忍耐祷告寻求主，直到看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都早日归向你，给我们使徒一样的心肠，既是感恩